爱过你就

美满将要造访并定居。我爱 在得知张杰即将迈入婚姻殿堂的时候，连夜为他创作的《第一夫人》这首歌也是2011年中歌榜年度金曲。如今的张杰不仅成为 Life 王，更是两位女儿的父亲了。2011年，有一位古灵精怪的女同学用一首歌将21岁的少女心事摊开在你面前。我们就来听中歌榜年度金曲曾轶可这首《Forever 21》。她曾在2009年拿到中歌榜年度最佳创作新人大奖，稍后还将听到2009年快女冠军江映蓉带来的年度金曲《热门花招》。 Forever 21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早上的太阳怎么都叫不醒我。Forever 21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岳阳的电话和短信有太多。Forever 21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哭了又笑，笑了又哭，那是我，那是我。Forever 21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。说对不起，说我爱你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因为我惹了你，所以说声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又梦见了你。我还是很想叫我喜欢的人 baby。 I know love means never say sorry, but sorry I am me。 Forever 21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早上的太阳怎么都叫不醒我。Forever 21，事情要做，岳阳的电话和短信有太多。Forever 21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哭了又笑，笑了又哭，那是我，那是我。Forever 21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。

归慷慨，崇拜的归崇拜，多余下的依赖也都已被我撕碎成了尘埃，带我飞向埋葬回忆的深海。好吧，一起痛快，忧伤如出体外，不愿去分清白，没极限释放冲动的奇怪年代，任凭着孽债，鲜花放肆盛开。